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哇！呢就两位后生仔嘉宾啊，一位系叫阿尖啊嘛， 系啊。 另外一位咧 ，Hello， 我叫尖尖， 一个叫尖，一个叫尖尖。唉，咁、我都叫尖尖尖啦。咁，唉，咁啊，后生仔嚟到，梗系讲好多唔同嘅嘢啦，同我哋之前嗰啲廿个几廿岁讲嘅嘢一定唔同嘅。咁啊，先讲下佢哋啦，因为介绍下自己啦。譬如，而家读大学啊嘛，咁啊。 我开始先， 你先啦，系啦。 咁我而家读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嘅呢一科，读戏剧系。 戏剧系，大四即系就嚟毕业咯。 就嚟， 系啦，你咧？ 咁我就而家读紧亚洲大学嘅，喺台中。咁啊，读紧呢个嘅财经法律学系嘅，系啦。 大几啊？ 大四咯，都系。 都系大四啊？ 系啊， 就嚟毕业咯。咁点解？点搞啊？出前路有啲咩？啊！呢啲一間先講，呢啲將來嘅啦，講一啲過去嘅嘢先啦。不如講翻你哋即係大學嘅生活啊，又或者當初喺香港點樣考過嚟啊？即係經過啲咩手續啊？咁樣咧啊，尖尖先啦。 我嘅話，其實就 考到橋大㗎， 冇啊， 直接考過嚟啊，哇，好叻咯！ 其實喺香港成績好差，只不過係想嚟台灣讀戲劇系，跟住就佢同我讲渠道咁样，跟住我就交嘅 form 啊，咩自传啊 ，K-Club 嗰啲嘢，佢就送咗过嚟。 哦，嗰啲渠道即系考直接考过嚟嗰啲啊？ 直接睇成绩咯，佢哋系。 系嘛？即系直接对台湾国立大学，系艺术大学。 唔系，系对嗰、那个嗰、那个咩？ 咁不如我讲翻啦，可能可能好多人都唔系好知嘅，咁啊咁。佢尖尖系我妹嚟噶嘛？咁、我嗰阵我嚟到台湾读书，读咗一阵之后就咁，佢又见到我喺台湾觉得开心又快乐啊嘛，咁咪想过嚟读书咯。 哦， 系啦，咁我话同佢讲有几个方法嘅，一个就系、是、佢啱嗰个啦，直接 send 啲资料去一个海华嘅基金会嘅。 嗯， 系啦，之后就佢就帮你转晒去你要报嘅大学，咁咧咁啊由大学决定收唔收你，系啦。咁另外一个方法就系你考完 DSE， 咁啊你都要 DSE 前报咗先噶啦。咁你 DSE 成绩一出之后就会同你分发噶啦，分发去啲大学啊，即系排嗰70个志愿嘅，系啦，排完70个志愿之后就分发你啲大学嗰度，睇下你入到边间咯，系啊，呢啲都系睇彩数嘅啫，志愿呢啲嘢。 头先我话哦，你讲过咩海华再俾一扎大学，咁嗰扎都系你自己拣嘅当初。 嗯，系自己拣，即系佢会有个 list 俾你话咩大学咩学系可以申请咁样咯，自己睇自己拣。 即系而家咁复杂嘅，即系我哋以前卅年前简单好多，直接参加考试咯，香港。考之前填志愿咯，好似你话斋咯，咁啊成绩好嗰啲咪直接入到大学咯，成绩唔好嗰扎，劲差嗰扎，梗系乜都冇啦，冇咁好嗰啲就入侨大咯，即系当年啊， 即系同我嗰阵都一样咯，我真系侨大，仲另外一个方法都系考试噶嘛，系啊，但系当 DSE 出现咗之后就变咗去嗰个学制咯，系啊，就变咗可能好似台湾咁样，你考完个试再分发你去大学咁咯，系啊。 即系凭香港嗰个成绩去派学校，睇下冇学校收咁样。咁啊，但系当初点解你哋会有兴趣嚟台湾读书呢？ 第一个系我当初其实几中意台湾咯，即系台湾嘅生活同埋台湾嘅嘢食咁样。 跟住俾佢影响咗啊！ 有一部分系，跟住第二部分系想读戏剧咯。 哦，咁、香港冇呢方面咩？香港唔系有咩演艺学院、 演艺，但系 因为我妹就演艺学院嘛。 哦，但系因为嗰时，我就想出，即系 离开 香港，去闯荡一下咁样咯。 闯荡一下， 系咪叫闯荡？ 咁嚟到呢几年大学生活，又觉得有啲咩？有冇同你想象中有咩唔同啊？ 其实想象中物几大分别下， 有咩分别咧？咁要讲下， 你会即系我唔知系我学校嘅问题定系点啦，但系我幻想嘅 藝術大學係即係可以日日都好充實咯，即係好多老師會俾好多資源你，跟住有好多即係好多。 即係日日幻想啲同學都係周杰倫咁樣啊！ 有時會啦。 咁實際就唔全部都係諸葛亮咁樣啊？ 有待改進咁樣咯，同埋好多好多嘢都要借爭取咯。 即例如咩啊？爭取？ 即係譬如話老師嘅師資佢冇辦法去俾到你你想要嘅嘢，你就要去自己再揾information 或者再揾其他渠道去。 哦，即係照住學校嗰個環境咁嘅問題。但係而家仲喺板橋嗰度，有冇加建咗或者即係？其实都唔去加一加，你都冇见过三十年前个样咁，冇得比较，因为我三十年前都去过呢间学校嘅。 系点噶？ 唔系而家间学校咁样咯， 系咪好细咩？ 好细好细，咁因为我东海大学噶嘛，咁梗系相对嚟讲，嗰 细好多， 咁啊梗系好细好多啦，系咪先？咁啊，你咧，你又点啊？ 哦， 你同读咗大学之后同当初有冇咩唔同啊？ 其实大学同我当初谂嘅大学真系好大分别。台湾嘅大学其实每个要嚟读书之前嘅都要有个心理准备，就系你嚟到就系好似一间中学咁嘅上堂方法，你都应该觉得噶啦。系啊，咁可能老师就系、是、哦，每日就系上堂之后俾嘢你，你背或者你做，做完就系咁就结束噶啦。咁就好少会俾啲思考。空間你嘅係啦，係啦，咁即係台灣係要到你讀研究所嗰陣嘅堂先會變翻香港大學嘅讀書方式嘅，即係俾多思考空間你啊！你唔識嘅嘢就自己去揾咁咯，係啊！ 而家咁嘅咩？ 而家 我哋以前唔係咁嘅喎， 可能我遇到啲 老師差，唔 係上堂似中學，放學就似翻個大學噶啦。系啦，咁上堂嘅模式咪似中学咯，系啊。 因为我讲翻我以前读书，即系读大学嗰阵开学，个老师第一句同我哋讲嘅说话就系、是：由今日开始咧，你哋忘记晒以前喺中学学过嘅嘢，因为冇用嘅。而家真真正正读书就而家开始啦。嗯，即系佢咁讲。咁头先讲嗰啲，我又唔觉啊，因为都系有时俾啲题目我哋，可能是有时一 team 人去做啊，或者。咩自我嚟發揮啊咁樣咯，我咪專主題研究國共內戰嗰段歷史咯。我成日都強調啊，自己揀嘅嗰啲人，我中意嗰段嘢咪自己成日揾料咯。 係啊， 都唔騷老師嗰啲嘢嘅，所以我唔覺得中學喎、啊。 唔係可能 你話而家變到咁咧？ 可能而家係因為台灣太多大學啦，入大學率可能 over 99% 咁滯。係 啊， 咁可能啲人入到嚟嘅質素就參差不齊啦。咁可能有啲就哦。可能我好低成績嘅，但系我唔知點解好幸運咁入到呢個系咁樣。咁屋企人可能又係想去讀大學嘅，咁佢逼住嚟讀咯。咁啊變咗係個心態同埋個佢個想法都係已經唔同曬以前咯。 嗯， 係啦。 所以就好似變咗啲大學好似有少少中學咁，就要逼下你哋翻學啊。 嗯， 即係喺上堂嘅形式啊咁樣。 係啦。 哦。即係原來而家變到咁樣嘅喎，啲大學咁啊唔係好，咁啊唔係幾個人。 係啊，但係想要翻個感覺，咪自己考研究所咯。 即係仲要再嘥多幾年啦。 係咯，但係研究所學嘅多啲嘅。 嗯哼， 我就咁上個研究所嘅堂，一個學期都學到好多嘢，因為佢要你自己去揾嘢啊嘛，唔係叫你自己去背翻本書。 嗯， 啊，差好遠。 咁上研究所嗰個比率多唔多啊？ 所以研究所系 相对地易唔易考啊？ 其实对我哋侨生嚟讲系易考嘅，因为我哋侨生又系有另一个渠道去入研究所嘅，咁啊唔使同班台湾人去争嘅，系啊。咁我哋个渠道报名嘅人又唔多，但学位就唔少嘅。咁可能要睇下你令唔令到间大学收想收你啦。呢样嘢系咁啊，少人会同你争啲嘅，系啦。咁易读嘅。因为易入嘅系， 入嘅 系啦，易唔易读就另一件事啦。 即系到时都系睇个人啦， 睇个人噶啦。 喂，咁啲同学咧，你哋同学之间，你觉得台湾同学 O 唔 OK 咧？ 嗯，台湾同学 我唔知道其他，因为我觉得艺术大学同普通大学系有分别。吓、 啊，分别。 因 为 我哋好多时系，因为戏剧系好多时都系一班人一起做戏、 嗯， 所以每一年都系嗰一班人咯，咁可以同佢哋认识更多。但系好似普通大学就系同学咯，但系唔会有特别交流咁样咯。嗯。 但系冇我哋以前嗰啲，譬如几一 team 人做一个功课咁嗰啲咧。 都有噶，都有的。只不过系而家可能变咗哦，我哋一 team 人，因为而家电脑好发达啊嘛，你唔使坐埋一齐 group 埋一堆。 咁啊系。 嗱，我净系坐喺度，你可能坐喺隔篱房，咁我提咗你要做咩，咁你做完就俾我，咁可能有个人做统整嘅，即系 group 埋一齐，再自己去整合 present 出嚟。 咁啊系，咁我读大学嘅年代一定要成日围埋一齐倾嘢噶嘛。 但我反而觉得。你嗰只会好啲，谷埋一齐倾嘢会觉得 有 啲效率同埋有啲凝聚力咯， 有啲感情好啲啦， 感情 会 好多啦，系啊。 咁对于香港学生，佢哋会点睇噶？会唔会？因为我哋嘅年代咧，香港学生就好特别啦，有啲叫好矜贵添啦。咁今时今日咧，咁对于香港学生有乜嘢特别嘢咧？ 你话台湾？ 台湾同学 对于香港 系啊，对于香港同学啦吓， 佢哋会觉得我哋英文好好咯。即系同我讲，你喺香港嚟，英文应该好好啦。我觉得佢哋因为系觉得我哋比英国统佢哋统治啊， 统治系 统治过，所以觉得英文好好。 但系你哋嚟嗰阵，英国已经走咗好多年 了，系啊，但系佢哋就即系嗰个印象咯。 哦，因为你哋都好后生噶嘛，咁你哋前几年嚟，咁已经转咗中国统治十几年啦，佢哋冇理噶。 他哋冇理噶，但系其实近呢几年嚟嘅学生英文，香港英文香港嘅程度就香港嘅英文程度就唔系话好好啦。但可能系我哋嘅咁啱仲系九七前出世嗰扎，就可能会英文程度好少少，因为我哋嗰阵嘅香港教育署仲未推嗰咩国教啊嗰啲嗰啲零零散散，即系排外英排开英文嘅嘢咯。 嗯， 系啊。 所以佢哋会觉得英文好咁啊，但就唔会有啲咩特别，即系对香港学生，即系除咗觉得你英文好，就唔会有啲咩特别嘢，即系特别照顾啊，又或者特别有歧视啊，或者之类嘅咧。 会有少少对你好奇心咯， 系 啊，好奇问问你，点解嚟读书啊？香港系点噶？因为其实好多台湾学生可能都未去过香港或者未出过国咁样，咁就看好好奇哦。同你讲啊，咁点解你国语讲得咁好啊？点解你会识讲国语啊？咁咁其实系好多问题嘅，咁会令到我哋有时觉得烦，但有时会觉得系好开心同佢 share 翻我哋香港嘅事情啊、事物咁嘅，系啦。咁歧唔歧视就睇个人啦，系啊。如果你同佢哋 friend 嘅话，咁就歧视嘅情况会少好多嘅，系啦。佢可能净系得闲串你两句咯，喂，香港嚟嘅喎，唔识嘅咩？系啦，咁咯，少少少少嘢都会有串下嘅， 系咪？系啊，你咧有冇噶？ 我冇喎、啊，佢哋好好人喎、啊，因为我问佢哋嘢， 你同学全部男仔噶、啊？ 唔系，女仔居多， 女仔 大学好多女仔，佢哋冇话真系歧视咯，但系佢哋讲台语唔明嗰时候，佢就会话：哎呀，你香港嚟噶，唔明系咪啊？咁样即系串下咁样咯，但系会解释咯。 即系，但系都 OK 嘅， 即系 唔因为香港嘅身份而有咩特别唔同啲咁样。 可能大家会成日上网见到啲人话哦，台湾人点点点啊，台湾人台湾学生会歧视香港人啊，台湾老师会歧视香港人啊。但系其实我啊觉得嗰啲未必系咁真，即系可能未必系真嘅。但可能亦都系佢哋加好多水分入去就。煲大佢咁样咯， 就算系真嘅，可能都系某一啲个别事件嘅， 系个别事件咯，或者系你个人嘅问题，令佢觉得，喂，我对你好唔得噶，系咯，系啊， 哦，咁你亚洲大学大概有几多香港学生噶？ 我亚洲大学而家都系得，可能夹夹埋埋得百零个学生啦， 哦，都有百几个，唔少喎， 百几个系百几个咯，未到二百咯，系啊。但其实都是很省手手的。 嗯， 是啊。 因为我记得我那阵东海那阵都是百零个啫嘛，香港生。 但係聽講近排東海嘅港學生好多，二百幾三百個， 係啊，即係可能近年 每一年收好多香港學生，係啊。 哦，咁藝術嗰邊咧，藝術大學。 好少咯，即 係好少 啊！因為我哋學系好少，得十幾、十三、十四個系。 因為學校本身人數唔夠，唔係好 多。咁一年，同埋要同其他馬來西亞、新加坡嗰啲一齊競爭，所以一年可能得三四個香港人。 哦，咁、嗯、學校有冇咩港澳 咩咩、哦、國際咩？ 咩嗰、那個叫咩？港澳同學會有冇啲嘢？ 學校又冇港澳同學會咯，但係有橋外新嘅一個社團咁樣咯。 哦，因為我哋以前學校自己啲港澳生活自己搞個同學會噶嘛。 係、嗯、啊， 哦、我哋冇。 即係藝術大學就冇、嗯。哦，咁 OK 啦。咁啊，大概而家大學生活啊，多少知啲啦。咁啊，應該就好多嘢講唔曬嘅。咁、嗯、另外仲有啲問下啲後生仔對依家台灣嘅情況點樣？今集傾唔曬啦，下集再傾啦，拜拜， 拜拜。